身影，你微笑，你哭泣，每一步，每一米，点滴都在我心底。只愿你能平安欢喜，人生上。 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个时间呢也欢迎你来点歌啊，来参与我的互动当中。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北京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多云的天气。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5和0，一起你安排好出行计划。这一首歌来自许巍演唱的《星空》。 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他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仰望着蓝色星空，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风的

首歌来自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进行点歌。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互动。刚才看到了一篇新闻，法制晚报记者今天上午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系统公布了本年度第四期小客车指标申请情况。法制晚报记者从公开信息中了解到，本期个人普通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人数再次增加，下期中签率或低于843:1。新能源指标方面，本年度个人新能源指标已在四月分配完成，本期申请人数大幅度增加，已有46254个申请人进入轮候。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系统网站信息公布显示，截至2017年8月8号24点，小客车配置指标累计收入到个人普通小客车配备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有28866166个，有46612家企业单位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77760个。哇哦，这里是音乐留声机，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欢迎你来点歌。互动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互动吧，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 Thank you.

却终于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能有谁陪。爱得那么深，比谁都认真，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老天风吹，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 梁咏琪演唱的 Today，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来跟我互动。互动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就可以啦，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刚刚得到一个好福利的消息啊，我们台刚刚置换了一辆北京汽车生产的 B40 2.0T 四驱手动越野车一辆，就是最近特别火的那一部电影《战狼2》当中吴京开的那个。

对路，虽然你是我的唯一。 这首歌是我喜欢很久的一首歌曲了，来自戴娆的《绽放》。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刚才看到了一篇特别暖人心的新闻，在2017年8月9号，北京朝阳区姚家园路上，在一处遮阳伞下的冰柜里盛放着许多冰镇的矿泉水，而且是免费供应。目标人群呢是附近的环卫工人。这个只有矿泉水的摊位是一位山东籍的北漂男子设立的，旨在炎炎夏日能够让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们喝上一口凉水，能够去暑降温。据悉啊，进入夏季高温开始，爱心矿泉水就开始免费的供应环卫工人，冰柜里面的只有矿泉水，附近的环卫工人可以免费取用，但不对外售卖。烈日下，一位环卫工人前来取水，他说啊，一天至少喝两瓶，天气最热的时候一天内能喝过五瓶，特别感谢好心人的关心。嗯，很暖心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也希望所有听众参与到我的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就可以跟我实时互动啦，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用表白换一份期待，能不能就少一点忐忑无奈，心还绕着你徘徊，难道真是爱？泪水流过才明白，爱不爱原来心里早已存在，幸福不再千里外，让我用就少一点忐忑无奈，心还绕着你徘徊，难道这是爱？泪水流过才明白，爱不爱原来心里早已存在，幸福不在千里外，让我勇敢表达爱。 情人节都有很多人去领证，那到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去结婚的呢？我想是即便对好看的异性偶尔有心动，对未来的生活依然没有把握，对感情和很多事情还不能够驾轻就熟，可是你就是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安心过日子，那我想如果你有这种心境了，你就可以领证了。 手中帮你解渴， 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 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请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有谁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离开另外一个人的，那些难过无助又一次次忍耐的眼泪，对方可能是看不见的啊。就像堤坝下逐渐因为吞食而拓宽的裂缝，你看见的可能只是某一个崩溃的瞬间而已。所以平常的日子里，你不要太任性，不要太过分了。 弹在自己的心上，独处的时候也特别容易黑，独处的时候心特别容易崩溃，独处的时候尽管所有情绪都逃不开，独处的时候还是要勉强自己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

是张雨生演唱的《天天想你》。谈恋爱的时候啊，女生总喜欢问男生，你有想我吗？你爱不爱我呀？其实呢，如果对方真的想你，真的爱你，就一定会表现出来，哪怕他不说。可是如果你这样问了，从你的嘴巴里面出来了，别人就会很骄傲和不在乎你。所以呢，再也不要去太在意一些人，太在乎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佳心态去面对。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往往呢，最在乎的事物面前，我们就会变得没有价值。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孟庭苇，真的还是假的。 心是真的好。

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两个人冷战，对方不找你，你就以为他是忙或者是害羞或者是另有隐情，于是你就会一次次的主动的去找他。你给他的冷漠想了各种各样的善意的谎言，可是从来没有想过好好的保护自己可怜的自尊心。是，也许主动才不会错过，可是被动一定不会丢脸哦。 三点半的阳光 晒到发烫，你的眼泪洒在我肩膀。你说你的过往，我却假装坚强。深夜很孤单的歌，在寂寞里流浪，两个人同一频率轻轻唱和，聊聊对方日记里的收藏，拥抱着彼此的感伤。我们都一样，说 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友谊，这个问题太无聊了。当然有咯，难道全世界走近了的男男女女都应该有一腿吗？这个问题还是得看脸啊。试问谁不会对一个长得好看又对自己好的朋友想入非非呢？但有的人就是朋友脸，任何一点亲昵都好像是罪过。 我独自随满便当，独自因为夹不到口香糖，我说只愿意我在你店的小胖，我身里藏着化妆衣，为了你看着我变傻的努力，一身上藏着不是科学的毛病。明不了那你还是继续，也明不了为什么我自言自语，听不到我灵魂有自己的旋律。我并不要你所谓的成功，我听不懂但你嘴巴不停地动，我一直笑你看到世界的轻松。感觉到，

醉。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侣，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虚，远处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